是演戏，你好好看戏，心碎只是我自己。 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经

怎能视而不见？我最深的爱恋，却熬不过时间，曾为我留下多少蜜语甜言。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 淹没了你我的视线。我最深的爱恋，却逃不过时间。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子公主完美的生活，到底怎样才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那些爱恨两难，看清闯祸，谁会没听说？爱情来了去了，分了合了，只是个迷惑。失落，无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中冷漠，换个人又卿卿我我。有人很想扛过，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再荒芜爱情的沙漠，开美丽花朵？

睛。晚安，所有为难的人们。我觉得原来越休息疲倦，对着隔壁地震的抽泣，和这世事突飞的游荡。晚安，北京。晚安，所有为难的人们。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 多少米的酒哟？ 要请一个富。 我的朋友都说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像是情人。我的王子心不会变，他说爱我到永远，所以不会发生。那天我看见的那头发，没人来过你的房，你是说那是妈妈的头发？为半夜三更里电话响，看了号码之后又不见，你是说啊？不知道打错电话，前几天我特别寂寞，当我看见你们在一起，手牵手在街上，前几天我特别寂寞，当我看见你们在一起，你到底点不说话。我的朋友都说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像是情人。我的王子心不会变，他说爱我到永远，所以不会发生。那天我看见的那头发，有人来过你的吧，那根本不是妈妈的头发。到半夜三更里电话响，看了号码之后又不见，原来从来没人打错电话。下次见王子别寂寞，当我看见你们在一起，再穿你的光顾。 此刻，唯你相伴。

记号永远都擦不掉，午后的猫懒懒地躺在阳光下睡着了，我的心跳却在奔跑，跟随你到天涯海角。我曾经在这条路上转了好几个弯，才终于懂得张开翅膀，放你去蓝天尽情地飞翔。现在的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我的快乐是当你仰望天空飘过的云朵。你知道吗，那偶然花落在你脸颊的雨滴，是我的泪成全你的自由。每个街角不断地寻找有你的味道，没有解药是你独特的讯号，午夜两点有一些感觉突然都清楚了，我的骄傲不再燃烧，就让回忆将我拥抱。我曾经在这条路上转了好几个弯，才终于懂得张开翅膀，放你去蓝天轻轻地飞翔。现在的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我的快乐是当你仰望天空飘过的云朵。你知道吗，那偶然花落在你脸颊的雨滴，是我的泪成全你的自由。 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天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寂寞肯沉淀、哦哦、依旧在追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哦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此刻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雨季的时间都可以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那被风吹过的夏天